千万不要觉得音乐只是一种旋律或者说听觉上的享受，在一定的时刻，这样合适的音乐也会给我们的身体生生温，进行一个保暖的作用，真的。 再寒冷一点， 冬天意犹未尽的想念，一年来的风风雨雨都在最后一个季节汇聚成歌。你或许知道，那些路过门前的身影，失而复得的喜悦，都在这个季节画上圆满的句点。 从前对着收音机学唱旧的歌， 那一首久违的歌是属于你的冬天的期盼。 天冷你就回来，别再 你的故事我的歌，天冷你就回来吧， 天冷就回来。 天冷你就回来吧，今天北京的外面这个时候大概是-6到-7度，就像 Mr. 白说的，今天是超级超级冷，没错。还要感谢宋丽在平台上的问候啊，说感冒好点了没？的确好点了，这两天我已经穿得很厚了，包括以前都是穿秋裤对吧，我已经穿上了抓绒的秋裤，而且是多喝了比较多的热水，可能这个感冒刚刚今天算是被我截回来了，但是鼻音还是会有一点。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很多朋友都已经到公众平台上报道了，比如说藏心，比如说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分享了一张大雪的照片，还有 Holiday 归去来兮，以及艳丽圆圆 Cherry 和圆了一丢丢 Matana， 以及 Memory 猫 CC 和金都已经到公众平台上来点播歌曲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平台的梅子刚刚发来留言说，因为今天是12月7号嘛，明天呢我们的节目就没有办法点歌，是周末。他说12月8号周六是我好朋友亮仔中哥的生日，希望在今天的节目中提前祝他生日快乐，家庭幸福。我也希望在直播间为你送出一首来自于周华健的朋友，用这首歌来祝你生日快乐。 风也过雨也走，有过泪有过错，还记得坚持什么，真爱过再回头，会寂寞会回首，总有梦总有你在心中，总有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朋友不曾孤单过，一生朋友你会懂，还有手还有痛，还要走还有我， 情，一杯酒，朋友不曾孤单过，一生朋友你会懂，还有伤，还有痛，还要走，还有我。一辈子，一生情。 提前预祝的一份生日快乐，来自公众平台上的梅子，要送给靓仔钟哥。同时也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此刻你可以通过下方的留言栏文字或者是语音的形式来告诉我，你希望在电波当中传递一份怎样的寒冬中的祝福。 2018年快要结束了，我们在音乐和故事的陪伴中走过四季芳华。2019年1月1号，你的故事我的歌开播1周年生日特别直播，提前向你征集一年来的心情故事。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文字或语音告诉我你的2018经历了哪些故事。我是思萌，1月1号为你特别呈现。 我们提前一个月的时间来向你征集2018年你都经历了哪些故事，那些让你难忘的，让你感动的，甚至会让你流泪的，不论是音乐还是电影还是生活当中的小事带给你的那一份感动，我都欢迎你在最近这段时间呢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这样的一份故事通过文字或者是通过语音的形式发送给我。你可以直接告诉我，思萌，我的2018有这样的一件故事，我希望分享给你。这些文字和语音，这些所有的感动，我都会整理出来，在2019年的1月1号，新的一年，我们新的一期直播中来为你分享。我们算是对2018有一个总结，有一个告别，同时对于2019也抱着一份期待。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刚刚在平台上给我留言的刘芬 Chris， 他说希望点播赵雷《北京的冬天》，天冷了，也是希望通过电波提醒大家多添衣服保暖，过一个幸福的冬天。 昨日的一场雨后，风变大了，空气凉了，我感到北京秋天就要走了，街上看不到穿夏装的姑娘，她们都换了厚的衣裳，再也没有人光着膀子在街上走荡，不觉间阳光不见了，公园里孩子的笑声少了，开始冬眠，蚊虫不再叮咬，路边的落叶曾是绿色，如今枯的可以做柴火，站在树下有一种心情是凄凉的，这个季节不适宜出行，但却符合我的心情，背上吉他放下沉重，我可以走了，像你相思似的南方，阳光正高照着大地，如果我离去到哪里算不算逃避，北京的冬天太冷，我没有足够的衣裳过冬，北京的冬天太冷，我找不到足够的食物，北京的冬天 算逃避。北京的冬天太冷，我没有足够的衣裳过冬。北京的冬天太冷，我找不到足够的食物。北京的冬天太冷，我如何温暖你我的爱人。那冬天 还有朋友在提醒说今天大雪节气千万别忘了吃饺子，包括还有很多朋友之前都已经在我们的平台上分享过自己的城市在下雪的情况了，我记得有北戴河，有山东的青岛，包括刚刚还有藏心，他是来自安徽庐江，他说也是下雪了，终于等到了2018年的第一场雪，看到窗外飘雪心里莫名的开心，今天希望在节目直播中点播一首陈慧娴的飘雪。好多地方都已经等来了雪，可是北京的雪又显得那么的羞涩，就连出场都要准备好久，对吗？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告诉我你的冬日恋歌。 又见雪飘过，飘于伤心记忆中，让我再想你，却掀起我心痛。手为何热爱伤情中，渡过追忆岁月，或许此生不会懂。又再想起你，抱拥飘飘白雪中，让你心中暖，去驱走我冰冻。冷风吹我醒，原来共你是场梦，像那飘飘雪泪下，弄湿冷清的晚空。原来是那么深爱你，此际伴着我醉意。 原来是那么深爱你， 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很多朋友都在公众平台上提到了今天北京的寒冷啊，包括沐风说作为整天一个外出的非忠实听众，还不得不说这几天北京真的很冷。包括三里厨说今天的音乐呢听着很温暖，还有很多朋友昨天下午的时候我在单位跟艾科在聊天，艾科还跟我说，哇，说现在北京的这个风已经冷到了其他地方穿的厚都没有关系，可是脸比较冷，头比较冷。那个时候我是戴着帽子的，我就特别怎么讲，特别的不体谅他，我说好，那你把帽子也戴上啊，戴上那种只露眼睛的。但是今天我坐公交车过来的时候的确是非常的冷，而且那个头吹得很疼，还是要提醒各位出门的时候把帽子戴上，把围巾都围得紧紧的，能穿多厚就穿多厚，保重好自己的身体。包括刚刚还有宋丽给我留言说，今天早上这么的冷，我女儿呢7:30到车站的时候，她的男朋友已经在等她了，惊喜看到男朋友冻得发红的鼻子，女儿说当时看到那一幕的时候眼泪夺眶而出。接下来进入半点之前，我们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 Lemon Tree， 他说今天真的太冷了，想听到一首温暖的歌让我取暖，送给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希望这首歌曲能够再给你们带去一点温度。12:24让我取暖。 起来朋友很多，知心的没几个，而最关心的就是你，尤其在这些年后分开的那么远，感情就更难说出口。 回程的机票在手，也许明天就走，其实都可以更改的，只要你开口留我，只要一个理由就能让我停留。 别太晚，告诉我有没有人让你取暖，谈情感，谈孤单，谈平凡，虽然所有相聚都可能面对离散。 下一晚，下一站，下一段，告诉我有没有人让你取暖，如果能再回到你身边，那些走在大街的日子多简单，多自然。 也许明天就走，除非是你留我。 别太晚，别太乱，别太烦，告诉我有没有人让你取暖，谈情感，谈孤单，谈平凡，虽然所有相聚都可能面对离散。 下一晚，下一站，下一段，告诉我有没有人让你取暖，如果能再回到你身边，那些走在大街的日子多简单，多自然。 一直到天黑了，人散了，谁也都不要离开，一直到醒了还有爱。

再寒冷一点。 冬天意犹未尽的想念，一年来的风风雨雨都在最后一个季节汇聚成歌。你或许知道，那些路过门前的身影，失而复得的喜悦，都在这个季节画上圆满的句点。 从前对着收音机学唱旧的歌， 那一首久违的歌是属于你的冬天的期盼。 天冷你就回来，别再 你的故事我的歌，天冷你就回来吧， 天冷就回来。 说句心里话，刚刚在留言说还是刚刚为你我受冷风吹这首歌，还是觉得林忆莲唱的有味道。的确好的作品好的歌曲也是会挑声音的，不过大壮我也很喜欢，今年看他在舞台上的一些表现呀，包括呈现出来的一些个性，我觉得这个人很真实。不管你来自哪里，真实这两个字是拉近我们彼此距离的一个最关键的要素。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平台上的杨斌，他说每天这个时候呢，我都会戴上耳机来听这一个小时的温情歌声，我喜欢这里浓浓的暖意，它让我觉得这个世界还有许多美好的东西。今天也是我在节目中的第一次点歌，我希望在今天12月7号，在我的朋友生日之际点播一首《一路上有你》送给他，感谢你一路的陪伴，祝你生日快乐，幸福安康。来自文武要送给李昂的生日音乐祝福。 你知道吗，爱你并不容易，还是给你一颗心脏。 们常常盼望着读一封信，体会文字之间的情感，而声音更是如此。有声来信，一封来自远方的故事。 接下来有声来信，我们要听到的这一封是来自去病未将发来的语音，他点播的歌曲同样在平台上还有两位，我们稍后来点名。 主持人你好啊，这么冷的天了还在外面，然后刚下地铁正在准备回宿舍，想点一首歌吧。就点一首老歌，费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给自己暖一下，谢谢。 他说希望点播一首冬天里的一把火，包括这首歌曲呢也是在平台上还有圆圆 Cherry 以及沐风都已经分别点播了这首歌曲，看来他真的很需要啊。 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火光照亮了我，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仿佛天上星星最亮的一颗，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我虽然欢喜却没对你说，我也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我，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提醒我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火光照亮了我，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仿佛天上星星最亮的一颗，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 接下来我们在公众平台上还要再念出一段留言，刚刚 Emily 还说这火确实很暖，宋丽也说一个小时过得非常快，武敦越好呢他发来留言说儿子呢已经发烧7天了，今天的精神面貌也算是刚刚的好那么一点点，因为儿子太小了，到现在只有20个月，说话还不是很清楚，但是他却有一首自己特别喜欢的歌，我也希望今天在节目直播中再一次点播，希望他能够快快的恢复，快快的开心。儿子最喜欢的就是这一首《大花轿》，你告诉我你有多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 太阳出来我爬山坡，爬到了山顶我想唱歌，歌声飘给我妹妹听啊，听到我 我歌声的小河河，春天里那个百花鲜，我和那妹妹呀把手牵，又到那山顶我走一遍呐、看到了满山的红杜鹃。 今天节目的结尾，我们还要再听到一封有声来信，是来自平台上的朱妞，她说刚刚听到了冬天里的一把火，也让她有了想点播另外一首歌曲的灵感和冲动，我们来听听她的声音。 嗨嗨，主持人你好，刚刚在听到了冬天里的一把火，真的零下十度的外面操场上真的超级冷，办公室里很暖和，所以就点一首非常舒服的歌吧，林俊杰。他说 他希望点播 JJ 林俊杰的这一首他说，用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刚刚还有丽娜也在问，对，周末的早上8点钟音乐加速度，我依旧会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来陪伴着各位。今天的节目时间过得真的太快了，我们只能说下周一的中午12点钟再来点歌中见了。明天早上8点，如果你也出门你也起床，别忘了来听我的声音。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拜拜。 他慢慢带走沉默，只是最后的承诺，还是没有带走了寂寞。我们爱的没有错，只是没清醒，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最美中国人》，陈维东作词，杨一博作曲，平安、曹福佳、周鹏、王哲演唱。 你抖落人生的仆仆风尘，平凡梦想点亮日月星辰， 你就像邻家的小李老孙，灿烂笑容盛开爱的缤纷， 你守护最初的那份